大家好，我是毓民，我而家要喺度宣布关于毓民喺 My Radio 嘅节目直播同埋重温嘅安排。喺直播嗰部分，我嘅节目包括毓民踩场、毓民踢爆、毓民回客室，都会喺我嘅 Facebook 户口度直播，亦都会喺 My Radio 嘅 Facebook 专业直播。新嘅加多一个就系 YouTube 黄毓民频道都可以睇到直播。大家睇完之後咧，可以喺呢度撳訂閱，係嘛？咁咧你就可以睇到毓民喺 My Radio 嘅節目嘅直播，仲有毓民嘅 YouTube 頻道，你可以睇到過去八年黃毓民喺立法會嘅發言全記錄，非常之精彩。記得要訂閱毓民 YouTube 頻道。 下個禮拜二晚，毓民回客室。名士风流数更节， 今集的嘉宾就是我的老友记苏更节博士。我们在香港土生土长，见到即系话而家中国是一个极权统治，依然即系冇改变，冇任何本质改变，而中共已经是等于中国啦嘛，系咪？所以而家反共咪等于反中，又系。 我曾經講過咧，我見到華夏兩個字就要作嘔。點解咧？咁有啲人話：咁你又講中文用中文係嘛？咁你咪叫華盛頓唔好講英文咯。 咁啊，一樣嘅道理，個邏輯 一樣道理嘅啫係嘛？咁而且咁啊，華夏文化咧，如果你話有優秀嘅成分咧，就多數係喺紙上邊，就唔係喺現實入邊。如果佢是现实的话，我同你都不会有这个转变。 名士风流数更节，下个礼拜二晚十点 MyRadio.HK 毓民会客室，千祈不要错过啊。 大家好，今天是2018年的12月14号，欢迎大家收看毓民踢爆。今集的主题呢，其实我都不是很想讲的，当然啦，又要讲那个主题就是泛民内斗，狗咬狗骨，明年区选就互相戒票。那个关键就是戒票这件事。其实一到选举呢，所有的政治选举，所有的所谓有政治選舉的地方、民主選舉的地方咧，即係嗰啲黨派咧都會有好即係好多鬥爭啦，呢個必然嘅啦。同對手就當然又要鬥啦，咁但係自己又要內鬥啦。咁所以如果即使係一個所謂民主國家，咁啊唔同嘅政黨，咁佢都可能有啲初選嘅制度。而呢個初選嘅制度咧，就希望通過一個所謂黨內或者派內嘅民主嘅方式咧，去產生即係一個候選人，然後同呢、這個即係所謂敵對嘅政黨咧，就係、互相比拼，然後爭取選民嘅支持，係嘛？咁都係要通過民主嘅程序，黨內初選啊，咁啊，然後跟住咧就俾全民去選，咁都係一個民主嘅程序嚟嘅，係咪？咁但係呢個多黨內初選咧，往往咧就變成一種恩怨情仇，係嘛？即係你睇台灣就知道啦，係咪？民進黨、國民黨兩個黨啊，無論咩選舉都好，地方選舉又好，議會嘅選舉又好，總統大選都好，佢都會辦黨內初選嘅，係嘛？就唔係話由個黨嘅領導層去陰點一個人啊，去做呢個候選人，咁佢都係要通過一個黨內初選嘅機制。好多時即係喺呢個黨內初選裏面咧，就會出現呢啲所謂狗咬狗骨、互相攻擊嘅呢啲咁嘅所謂情形發生啦。咁但係而且咧，佢仲係比即係同敵黨嘅鬥爭仲要慘烈嘅，特別係中國人嘅政黨啊。咁台灣就即係而家慢慢個民主比較成熟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希望咧呢一種咁嘅所謂黨內鬥爭咧，就盡量可以減少，就梗係最好啦。因為對選民嚟講，喂，你自己都鬥餐懵嘅，然後你呢種鬥爭嘅手法咧，係即係非常之即係激烈啊，而且係採取嗰啲即係人格 的即係點講啊？即係去毀壞你嘅即係啊聲明啊，即係人格謀殺等等，乜都做足嘅抹黑咁啊！香港都係一樣啊！所以最近你睇到咧，呢、這個民主黨啊喺新東有59個人退黨啊，以呢個柯耀林同埋即係胡振華啊兩個都係區議員為首。嘅呢一個所謂退黨潮，民主黨咧，即係過去都有好多人退黨，咁一個政黨咧嚟嚟合合咧，好正常嘅。問題今次咧就係即係非常之高姿態啊，開記者會，跟住就針對呢個林卓廷，直情話佢人格有問題，冇政治道德，係嘛？話即係用到即係非常之激烈嘅批評嘅言詞，即係嘅言詞咁就好啦。咁啊，搞到呢個林卓廷又發聲明反擊。咁最奇怪嘅咧就係劉慧卿啊，而家做咗呢個民主黨嘅紀委啦嚇，咁佢咧就撐呢個林卓廷啊，批評嗰啲退黨嘅人，甚至話呢啲人咧冇乜影響力嘅。咁呢個當然就即係佢亦都有呢個意思啦，咁呢班人退黨對民主黨冇乜大影響嘅。另外黨主席胡志偉都係咁講喎，係嘛？咁你更加令到呢班人咧退黨，呢班人更加仇恨你民主黨，呢個係必然嘅。咁但係其實講嚟講去，你發個原因係咩？都係為咗出年嘅區議會選舉，即係話佢哋呢班人啊，好多係要爭取到呢一個即係民主黨嘅提名，或者要通過呢個民主動力嘅協調，係嘛？咁然後先至可以出嚟參選咁啊，否則嘅話，你咪即係戒票。用佢哋嗰個邏輯嚟講，係嘛？咁你只能夠民主派一個人去選邊一個區，咁啊大家要協調噶嘛，咁就用呢個民主動力，佢又有個機制噶嘛。咁但係而家咧，距離出年嘅區選都仲有一段時間咧，即係差唔多即係一年左右啦，11個月左右啦，係咪啊？咁但係而家就已經鬥定先嘅咯。咁佢哋覺得，喂，佢哋會冇運行嘅，繼續留喺民主黨，咁啊唯有同民主黨反面。咁但係呢一班人大部分都係前線系統，即係當年劉慧卿結束前線，帶呢班人去投靠呢個民主黨嘅，係咪？喺新東都係裝腳嚟嘅，係咪？咁好啦，59個人退黨，對未來新東即係出年啦嚇，呢個區議會選舉或者2020年嘅立法會選舉有啲咩影響咧？咁而家未知啦，係咪？咁如果按照呢個民主黨黨主席胡志偉嘅睇法，呢啲係茄哩啡嚟嘅啫，啊冇影響嘅。咁但係其實唔應該係咁嘅。曾經做過同志，佢退黨，你踩到佢即係一文不值，係嘛？而劉慧卿咧，佢冇去撐呢一班。佢即係部分啦，佢帶去投靠民主黨嗰啲舊前線嘅成員，反為撐呢個林卓廷啊！咁所以呢啲黨同佛異咧，即係見怪不怪。但係講嚟講去就係為咗呢一個區議會選舉。咁出年究竟邊個界邊個票咧？咁啊真係有估講係嘛？咁另外范國威咧，亦都係啊最近咧就批評咧，即係唔係批評咧，就即係指定某一啲人咧啊。是排除喺呢個出年區選嘅啊，即係唔可以，即係我唔知啦。個情況就係連即係好似協調都冇得協調咁樣嘅。咁曾幾何時，你范國威都話鄭家富戒票啦，係咪？所以咧，永遠就係雙重標準啊，同香港特區政府一樣係嘛？對待曾蔭權同對待梁振英係兩套唔同嘅標準。咁你民主派咪一樣雙重標準係咪？所以講嚟講去就係為咗選舉，就為咗政治利益，就所以搞政治全部都唔係人搞嘅就咁解。因為你一搞政治咧，就你喪失咗人性善良嘅一面，冇曬噶啦。全部都是最醜惡人性最醜惡一面咧，就會喺呢一個選舉政治裏面出現。咁香港呢一個所謂名門正派嘅民主黨，亦都唔例外。